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衣、豌豆公主、夜莺、笨蛋、憨死大串联。7月26至29日，丹麦多媒体舞台剧《安徒生童话》启幕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订票6655000。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公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乐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仅经典独立在发扬光大。品是代代相传，论风的文章会迅速不论白马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发现。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空中笑林，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早间的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空中笑林的主持人编辑尚远，又在早上跟您见面了。今天我们为您继续安排的是北京曲艺家表演的精彩作品。上半段先来听一段传统相声汾河湾，表演者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光头笑星冷面滑稽方清平，和他合作的是老艺术家李增瑞。 你是唱哪行的？ 我是个蛋。哎， 你是什么 蛋？ 像 你像 像像蛋 演员上台都挂相吗？ 什么叫蛋呢？ 这是小时候学戏 啊， 那个校长给分的。 校长分的？ 校长一指这孩子，你呀 啊， 你挺漂亮的 哦， 你就生 生 这孩子就生 啊、 一指这个小胖子啊，小圆脸你静，这孩子就静 哦。 最后一指我，你算个蛋。 哎，那说明啊，你是唱旦角的。 我说你算个旦。哎， 怎么说话呢？ 后来校长给我们讲， 嗯， 这个旦呢是旦角， 哎， 分很多种。 对， 有这个花旦， 是 彩旦， 嗯， 刀马旦，闺门旦。 那你是 松花旦？ 哎，松花旦呢，黑不溜秋的， 什么耳朵啊？你这什么耳朵啊？ 你不是松花旦吗？ 我宫花旦。 哦， 宫花旦。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演那个小媳妇儿大姑娘。 哎，你是唱青衣花旦的。 哎，对 对吧？ 对对对。 那今天太巧了。 怎么？ 我这个人呢也喜欢唱梆子。 您喜欢梆子？ 哎，因为当初啊 啊， 我爸爸就是唱梆子的。 你爸爸是唱梆子的？ 哎， 老梆子了。 哎， 不是 老梆子像话吗？这 老调的梆子了。 哎，他唱的是老调 老调的梆子了。 这调再出来、 哦、好。 哎，今天呢咱们俩合作唱一出戏，你看怎么样？ 可以啊。 啊，你是唱旦角的。 对啊， 我跟你不一样。 嗯， 我是老生。 你老生 啊？ 你养得起吗？你天天生。 天天生什么呀？我 你不是老生吗？ 这河北梆子叫胡生。 你胡生？ 胡生？ 你们街道不管？ 不是，他管不着啊，街道管不着。我呢就是演老人的 哦，戴大白胡子那个。 哎哎哎， 老白毛。 哎，什么叫老白毛啊？ 大白胡子那种。 没就叫老生。 老生。 哎， 你演老生。行， 对， 咱俩一块唱。 咱俩呢唱一出戏。 什么戏？ 你挑戏吧。 你挑你挑。 不是你挑、啊、 你挑。 干嘛我挑啊？ 我会的多呀。 是啊， 我会10万8000出戏。 哎，有这么多戏吗？ 那我挑戏啊， 我挑喜羊羊灰太狼，你会唱吗？ 不是， 你挑， 我 会的多。 我挑戏， 嗯， 那咱俩唱一出《风和湾》，你看怎么样？ 行啊， 啊， 《风和湾》 啊， 一共俩角色， 对， 一个是风，一个是湾，风和湾，不是俩角色吗？ 风和湾就是俩人物啊，啊 不是吗？ 这不对，风和湾是个地名。这风和湾这出戏里头啊， 嗯， 有两个主要的角色， 都谁？ 一个呢是薛仁贵， 哦， 一个是柳银环。 嗯，那行 啊， 我来薛仁贵。 对了， 哎，你来柳银环。 哎，不对， 怎么了？ 你是唱旦角的。 旦角啊， 我是唱老生的。 哎，你不是胡生吗？ 你呀、啊， 嗯， 你演柳银环，我演薛仁贵。 哦、薛仁贵是男的 啊，你连薛仁贵男女都不知道、啊 哦、柳银环是女的， 这不起哄吗？ 哦，那行，啊、你是我的什么？ 薛仁贵 啊， 我 你跟我什么关系？我 什么关系？ 你是 夫妻关系， 你是我丈夫 啊， 我是你媳妇儿， 对， 那咱俩说好了 啊， 今儿晚上我可不跟你回家， 哎，我也不一定要你， 就台上这么一会儿， 啊，就是咱们台上一出戏，台下论规矩。 好好好 啊， 那咱们那什么吧， 咱们不，咱们就唱当中一折， 哪折？ 唱闹窑， 热闹的那点， 哎、唱热闹 那 点。 那咱们得那什么吧， 啊， 得穿着寿衣唱吧， 哎，穿什么？ 就唱戏穿的寿衣，不是 寿衣， 唱戏穿的那个装褂， 装褂。 就唱戏穿的那个大花褂子， 这大花褂 子画着什么煎饼啊、披萨呀、啊啊、那个排叉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好， 那这有扣子一大堆。 怎么你这卖小吃来了？ 穿一胶圈，那叫什么？那龙套 啊， 唱戏穿的龙套。 您要什么？ 唱戏穿的龙套啊？ 龙套 啊？ 龙头不在家， 怎么了？ 那驴带着他拉货去了。这叫龙头干嘛？ 什么都不懂啊，你这。 啊 龙头唱戏穿的龙头有驴什么事儿啊？ 唱戏穿的那叫龙头啊？ 那不是龙头吗？ 那叫行头。 说行头怕你不懂吗？ 哎，咱俩谁不懂啊？ 唱戏穿的行头， 咱不要行头， 咱们 就素身唱， 就光着唱了。 哎，什么叫光着唱啊？ 就这么唱了， 哎、素身唱。 哦，那这个得有那个乐队吧？ 啊，伴奏啊？ 啊，他们那个架子鼓什么的？ 来，我用不着 啊， 咱们就用嘴伴奏。 用嘴， 你唱的时候我给你伴奏，我唱的时候你给我伴奏。 行 啊，咱们先把这个桌子呢往后搭的。 怎么搭桌子？ 搭出这，哎，往后搭桌子，咱们分出这前后台来。 哦，怎么？ 哎，这儿呢就为前台。 就是前台。 哎，这儿就为后台。 哦，这是后台。 您等着，我给您拿把椅子。 嗯。哦。 一个地儿 啊。行，这就那咱们呀， 哎， 得简单的化好妆。 对。 因为这么着我不像啊。 没错。 是吧？ 嗯。你打扮打扮。 我打扮打扮。 我看看。我们这化妆呢就比较简单了。这个大戏的化妆啊，又是梳头啊、贴片子呀、啊，少说得半个钟头，这用不着，顶多也就是半分钟。您别看时间短，它化出来的效果特别好。不信的话，各位您请上演。嗯，完了吗？好，让大伙儿参观参观。 好，完了。 哎呀，行，真不错，真不错。 您看我像不像咱们北京台的主持人？ 谁呀？ 田哥。 你像谁？ 田哥。 我看你不像田哥。 那我像？ 你像田鸡。这整个一蛤蟆，这是 什么叫田鸡呀、啊？ 田哥还田哥呢？ 大致就这样。 啊、行， 不能太像。 行了，咱们现在就开始唱。 好 啊，你叫板吧。 我跟谁叫板？ 谁 欺负你了？ 不，你一个人叫板， 我自己叫板， 就一个人叫板， 自己叫板 啊，叫板吧。 好，叫板， 嗯，来，叫板，嗯， 叫板，叫板，叫板。 行了， 叫板， 行了，你上这儿打架来了是吧？ 你不让我叫板吗？ 叫板这儿还有一句词儿呢， 什么词儿啊？ 你不会啊？ 不会敢上台？ 会， 回头唱了。 那你到底会不会啊？ 你说呢？ 我说你忘了？ 演员能忘词吗？ 没忘。 那你唱啊？ 想不起来了。这不一样啊！ 行了，我告诉你， 嗯， 就这么一句词儿。 哪句？ 丁山儿该来了。 哎、还是这老词儿。 告诉他有老词。 来，丁山儿该来了， 来吧，交板吧。 丁山儿该来了。 啊。 定山儿该来了，定山儿该来了。干嘛呀？你跑电视台这喊冤来了？你 不说这句词吗？ 你这么着哪成啊？ 浇点水， 浇水干嘛去？ 你说干着不行吗？ 你呀得有运，明白吗？ 不有运 啊？ 不行吧？ 怎么不行啊？ 我没这设备啊。没 哪个运的？韵调之韵，你得把那河北梆子的那个韵味给它唱出来，不能干喊。 梆子什么韵味？ 什么？你不会啊？ 不会敢上台？ 会， 会就唱了。 那你到底会不会啊？ 你说呢？ 我说这忘了？ 演员能忘吗？ 那你倒唱啊！ 想不起来了。 你就会这套啊你？ 梆子什么味？ 行了行了，我教你吧。 嗯， 就这样。梆子啊。 嗯嗯。 丁山。儿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该来了哦哦哦哦哦 哦。这句谁的词儿啊？ 你的词儿？ 你唱什么呀？ 我不教你呢吗？ 你什么教我呢？显摆你自己会的多。我上时候没不新鲜了，没有一德。你这么大岁数， 你瞧他倒打一耙，你看。 不着你教啊！我 行行行，你唱吧唱吧唱吧唱吧。丁山，儿哦，该来了，喵喵，怎么这下猫呢这？一大一大的抬抬抬的令抬令定抬大起大抬灯里根灯灯里根灯灯里根冷灯里根冷根冷灯里根冷的灯根冷灯里大冷根冷的灯丁山儿哦该来了喵喵 又下一窝 一大一大的台台台的令台令定台大起大台灯里根灯灯里根灯灯里根灯灯里根冷根冷灯里根冷的灯根冷灯里大冷根冷的灯丁山 你老丁山呢你 怎么了 啊你不会唱别的呀 怎么了 你不会挖石头子去 挖他干嘛 这 你不是让你美完了就回去到台口这儿还有四句唱呢知道吗 知道有四句唱啊 那你唱啊 我给你对着词儿去啊 不你唱你跟我对什么词啊 因为你不是职业演员呢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你要跟我这个词儿不一样我不跟你唱 那不可能不一样 你说第一句你什么词儿 第一句啊 嗯 我的儿风和湾前去打雁呢 你瞧 啊 幸亏对的吧 嗯 不对 怎么不对啊 你这是第二句 这第一句 第二句 第一句 第二句是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呢 这是第三句啊 你看这就是第二句 第三句是 你哪句不会啊 不是第三句是 想生而错之在窑门以外 错了吧 啊 这是第四句 第三句 第四句 三句 四句怎么唱 四句 他一句都不会唱这四句是 行了等候了我的儿一同把饭餐 行了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 从头来 哎好 嗯 丁山儿哦该来了喵嗷、啊、这老猫超产一大一大的台台的令台令定台大起大台灯里根灯灯里根灯灯里根灯灯里根冷根冷灯里根冷的灯根冷灯里大冷根冷的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 一句什么词儿？ 我的儿啊，我的儿在亚丁湾 啊，亚丁湾呐、啊， 是出国了是怎么？ 什么什么？ 汾河湾，汾河湾， 登 前那去打雁， 登 天到了， 登 这般时也不见， 登。 回 等 将身儿我坐之在 等 要我们一里 不对以外 外边冷 冻死也得外边 外边 嘿 以外、 哎、 等我的儿大润发， 什么大润发呀？ 哎，那有嘿，那有嘿， 等一个冷的等， 大到来， 这儿等 红马饭吃啊！ 不对不对 啊， 应该是餐， 你看吃餐这不一样吗？ 不就得上餐， 非得上餐呐？ 哎， 吃自助餐呐、 啊？自助餐呐、啊？ 当一个冷字儿等， 薛仁贵做事 脏， 太短见， 脏啷个里个冷，你把屁股拧一拧， 什么词儿啊？射死了碗桶里不断， 脏里个冷个冷，你把肚子挺一挺。 他的父相儿难见面，他的母盼娇儿不团圆呐、啊。 冷一个冷个冷，你把脖子梗一个。 正催马来用木看，大大大大大大哎，什么德行啊这是？见一位大嫂坐在窑前，摔灯里安下了马，见了大嫂了我十里当走先呐。叫什么弦儿啊这是？大嫂亲来见礼， 变态。 大嫂亲来见礼， 讨厌。 大嫂亲来见礼， 嘿，你怎么打人呢？ 废话，我给你见礼呢，你没看见呐？ 那给我见礼呢？ 啊， 我以为你跟我犯贱呢。 那没听说过。 那我怎么办？ 就该你说话了。 你说什么呀？ 还礼还礼，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是礼为何呀？ 还礼还礼， 别忙。我还没给你见礼呢， 那就来。 大嫂亲来见礼， 还礼还礼。这一军爷帮着道路不走，失礼者为什么呢？ 什么话儿啊？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这里是北京电视台。 什么北京电视台 啊？是不是电视台啊？ 你得说戏词儿。 我这词儿也不粗啊， 粗戏的戏。 是哪个戏啊？ 戏词儿应该是龙门郡。 龙门郡。 此庄呢？ 大旺庄。 哎，大旺庄大厅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我甭问他了，他全不认识。有名的便知，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他又全认识了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但不知今年的。咱俩换个呢，你给我上这边去吧。 这么大岁数，劲儿不小。 大嫂亲来见礼 啊啊！还礼还礼，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者为什么呢？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龙门郡。 此庄呢？ 大旺庄。 大旺庄大厅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咱不知军爷问的是哪一家呢？ 就是那刘世英。 你问那刘应环吗？ 正是。 哎，东他呢？ 什么词儿这是？ 刚才您听到的是方清平、李增瑞表演的传统相声《汾河湾》，酒迷歌星这个段子很多人都演，一个小段结构精巧，说学兼有，源于生活又有高于生活的艺术夸张，当年是一个很火的短小精悍的作品。李金斗、陈永泉二位合说的这个段子有一段实况录音，我们请您欣赏。 每逢这个佳节呀，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什么爱好呢？ 都喜欢喝两杯酒。 对， 喝酒是个好事。 嗯， 但是我建议在座的各位朋友千万不要喝多了。 哦， 喝多了既影响身体又耽误工作。 对， 你看喝多了那些人有各种各样的表现。 都有什么表现呢？ 有爱说的，有爱笑的，有爱哭的，有爱闹的。 哎， 我最喜欢的就是那种爱睡觉的。 这有什么好处呢？ 他不出事儿 啊。这倒是， 稍微喝多点儿，睡个觉之后什么事儿都没有了。 哎，

长发乌黑飘逸，皮肤细腻柔滑，锁水保湿，长效美白，您是欧盟的标准，首都的品质。金培良，嗯，你值得拥有。 嘿，你这就把我卖了， 想捧您两句，没找到合适词汇。 我用您捧我了？ 哎，您别这么说呀，我应当捧您呢。 为什么呀？ 您看咱俩相识多年 啊， 您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 我有什么值得？ 哎呦，很多方面，您是我学习的榜样。 都有什么值得您学？ 首先说啊， 啊啊， 他这人勤奋好学。 啊，对， 这我比不了 啊。 您就拿举例子，拿这个电脑来说吧。 嗯。 十几年前他就会操作了。 哎，那我倒是。 哎，什么上网啊， 哎， 下载啊， 嗯， 收发邮件，熟练自如。 对， 全拼、五笔、正码， 嗯， 基础输入法全会。 对， 打字速度特别快。 哎， 一小时20多字。 哎，这太慢了。 我就说您初学的时候 啊， 那时候电脑没普及呢。 对， 现在当然快多了。 那可不， 1小时70多字了。 哎，那也不怎么样。 哎，不是您跟我说的吗？我现在70多字了， 1分钟70多字。 哦，1分钟， 那可不嘛， 不是专职打字员。 哎， 这速度可不慢了。 那可不 啊，您看我们俩演出的台词 啊， 都是他打出来的。 对， 最难得的啊， 嗯， 靳先生一直是盲打， 这熟练了谁都行。 不一样，别人盲打是不看键盘， 我呢， 连显示屏都不看。 哎。我 哎，打字之前找条厚毛巾， 嗯， 把眼睛蒙上， 是， 关上房门， 哦， 把屋里一坐，就双手并用，是左右开弓， 嗯， 就听屋里边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我这抽嘴巴呢，嗯， 不是那键盘响吗？ 哪儿这么大动静？ 一篇稿啊，5-6千字， 啊， 不到半小时，摘下毛巾一看， 打完了， 死机了，这， 哎，没烧了就算不错。 就说您当初练得刻苦，嗯， 啊， 现在了不得了 啊。 金先生工作、生活、学习离不开电脑， 啊，都离不开 啊。只要有空啊， 哎， 每天坚持上网， 是 发短信、发微博， 嗯， 微博好，发的勤， 嘿嘿， 早上7点， 嗯， 发一条， 哎， 今天很痛苦， 嗯， 一宿没睡，我又失眠了，哎，马上有粉丝跟着回复， 是啊， 活该，你死不死啊？ 哎，对，我招他了。 这是您的老朋友，开玩笑， 他没怎么开的。 当然了，这个微博呢， 啊， 有字数限制， 那可不， 好多意思表达不清楚。 是， 哎，要想表达清楚， 嗯， 还得看您这博客。 那没错， 博客开好几年了， 哎， 您看他的博客， 嗯， 竟是大块文章。 是， 我经常看， 哎， 不是我恭维您啊，就连您写的日记，我都特别感兴趣。 哦，这么说您看过？ 哎，今年年初 啊， 您60岁生日， 是 博客上有篇日记，我还记忆犹新。 哦，看了。 哎，日期好像是2012年， 嗯， 4月6日， 对， 农历3月15， 嗯， 天气是晴间多云，大到暴雨转小雪， 这都什么天儿啊？ 嗯，念正文吧。 啊，这 今天是我的生日。 嗯。 这意味着再过20天我就年满60岁了。 嗯，不是我过生日吗？ 啊，生日啊。 啊， 您过生日不是阴历吗？ 啊， 十足年龄得按阳历。 啊， 您看人口普查都是按阳历。 啊，对， 您过阴历生日大伙都知道吧。 啊 啊，清晨， 嗯， 我起得特别早， 是 天没亮我就起床了。 哎， 心里既高兴又难过。 难过什么呀？ 别人过生日都可以享受到合家团聚和亲友的祝福， 对， 而我到了60岁却落得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不，你等会儿。 嗯， 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哎，这不是您实情吗？ 我怎么妻离啊？ 妻离，你媳妇不是上洛杉矶看闺女去了吗？妻离啊。 子散？ 子散儿子出差了。 家破？ 家破，说您破家值万贯。 这人亡呢？ 人亡，你不是一个人吗？ 我问你人亡 啊？是你媳妇没在家呀？ 不，我问你这人亡， 你媳妇不是丽子吗？丽子不是你管她叫母老虎吗？ 那我这人亡怎么回事？ 人亡啊！ 啊， 家里有无老虎，你猴子成大王吗？你 这我成猴了是？ 尽管孤身一人 啊， 生日还是要过的。我自己掏钱，自己为自己买来了生日蛋糕，自己吹灭了自己点燃的蜡烛，我自己祝自己生日快乐。 好。 常言道，人过六十花甲子。 对， 转眼的功夫我已经步入了花甲之年， 可不吗？ 回想起来，凭我的人生经历，着实对得起这花甲二字。 怎么呢？ 要论花，我比谁都花啊。我以拈花惹草为荣。要论甲，我比谁都甲，我满嘴的瞎话，我跟谁也没真的，我逮谁骗谁，我逮谁坑谁， 你 我跟谁也没办法。 你歇会儿吧，你累了。 怎么了？怎么了？ 我这日记里有这内容吗？ 这不是给您给发挥一下吗？ 不，这没这么发挥的。 要不是你这里没包袱， 你拿我日记找包袱呢？ 听相声里有包袱了。 不，这这不胡来、哎。 通过日记 啊， 可以看出您对待生活的一种乐观心态。 那是对。 当然了，不光是日记啊，博客里还有小说，有散文， 对， 诗歌、杂感，内容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是啊， 哎，不过给我印象最深的 是哪篇？ 还是您最近写的那篇《上网须知》。 哦，这也看了。 看了 啊， 靳先生根据自己那个上网的经验和体会 啊， 编成了一段一段的顺口溜。 对， 哎，读起来合辙押韵，通俗易懂， 就是容易记住， 还真容易记住 啊。 您看我走马观花看了几遍啊，大概其都背下来了。 哦，你能背下来？ 哎，不信我给您背一试试。 哎，你背背。 题目是，您看对不对啊？ 你来。 题目是上网须知。 背内容。 头一句是 啊。 各位网友大家好，本人多年用电脑， 对， 经验体会真不少，提供大家做参考。 是这样， 电脑上网用宽带，多撒农药防虫害。 哎，对，我种庄稼呢， 多什么什么害，有 多加维护防病害。 病害是 电脑病毒。 您看我不懂这个 啊， 多加维护防病害， 对， 避免潮湿和暴晒，主机不要挂室外， 挂室外那是空调， 主机位置要得当，必须摆在右下方，如果感觉不舒畅，嗨，放在左边也一样， 哎，这，那你说他干嘛呀？ 为避免颈椎受伤害，要坐姿端正，把头抬， 对， 双手并用打字快，十个手指要分开。 没攥拳头打的， 用 Word 排版能增效，用 Excel 来制表， IP ID 设置好，收发邮件用 Foxmail， 这是英文。 各大网站有资讯，国家大事看新闻， 哎， 学习知识有理论，网络论坛话热门， 哎， 休闲娱乐看不尽，可时间长了也犯晕。 是， 健康体魄是根本，室外运动要常健身。 哎，我天天锻炼身体。 哎，对，这是实情。 哎， 经验之谈。 那可不， 靳先生为什么身体那么好啊？ 您说说。 坚持室外锻炼。 没错啊。 他身体棒 啊， 六十岁过了，您看身体多棒。 哎， 带他头疼脑热的没有？ 没有。 什么感冒发烧没有？ 没有。 呕吐恶心没有？ 没有。 妊娠反应没有？ 没，是没有。 一次没有过啊？ 有一回也活不了。 我是说您身体好 啊， 说他上医院有病我都不信。 哎， 不但我不信，您看周围的同事我们同行说进美来有病不信。 那可不。 哎，这装的，说的是装的。 嘿， 那天上午开会，跟团长 啊 争吵起来了，跟我们团长，也是因为工作，他脾气大，拍桌子瞪眼嚷嚷，最后不了了之，不欢而散。他生气走了，正好呢晚上剧场演出，他牙疼犯了。大家知道啊，牙疼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 那可不， 给他疼的呀，躲在旮旯那儿，一句话说不了了。团长误会他了，马上上场了，催他。哎，保定人嘛，团长是。金梅良，该上场了，你干什么呢？团长，我牙疼，牙疼。金梅良，咱说实在的啊，有事儿说事儿，你装什么牙疼？ 哎， 团长， 我怎么听着像骂人呢？ 不，团长，我不是装的，我是真的。团长一瞧，汗都下来了。误会他了，马上道歉。 哎， 哎呦，靳老师，实在对不起。我以为你是装丫头的，其实你是真丫头。 行了，行了， 就说您身体好。 您呢往下背， 往下念 啊。学历史，写文件，古今中外资料全， 是 茶余饭后没事干，聊天室内侃大山， 随便聊， 网上聊天要适度，健康乐观莫粗俗， 对， 你言我语应和睦， 嗯， 视频不要穿衣服， 我裸聊啊， 视频 莫忘， 视频莫忘穿衣服， 对了， 讨论问题有争议， 嗯， 要心平气和讲道理，跟贴骂人不可取， 嗯， 顶多说句 SB， 还是骂人呢？ 没骂人呢。 你这 SB 不是骂人吗？ SB 啊，就是烧包， 烧，不，这烧包怎么回事？ 就说你吃饱了撑的烧包，SB 是烧包，你以为呢？ 我以为也是烧包， 那就没杠台了。网络开辟新天地， 嗯， 其中有利也有弊， 是 网络陷阱别麻痹，广大网友要警惕， 是都警惕什么？ 老年朋友要注意， 对， 遇事不要贪便宜， 嗯， 青年朋友要注意，分清是非辨真谛， 对， 小朋友们要注意， 嗯， 网络游戏莫痴迷， 没错， 女性朋友要注意 什么？ 自己的照片要珍惜， 嗯， 别轻易传到网上去， 嗯， 我老婆的教训要汲取， 什么教训？ 他有张照片很靓丽 啊， 贴在我的博客里，可有人用软件一处理， 嗯， 我看了差点背过气， 怎么呢？ 脑袋还是他自己， 嗯， 可脖子以下变成驴了， 呵，太 阳了，我老婆反倒很得意， 得意什么？ 这照片可以获专利 啊， 以前只有人头马，现在我是人头驴， 呵，太难看了。 下边还有呢， 还有什么呀？ 结识网友需谨慎 啊， 身份不明莫接近，花言巧语别轻信， 嗯， 一旦受骗害身心， 太对， 异性的网友更得防， 嗯， 美女是专门骗色狼， 对， 挨顿暴打钱被抢，本人多次上过当。 那么谁呀，谁上过当？ 哦，对，本人偶尔上过当， 偶尔也不对， 本人曾经上过当， 一次都没有。 哎，那不对呀，啊，我这隐词里有，我上过什么当？ 这本人购物上过当， 网上购物。 哎， 哦，对，哎呦，我看串了行了，你说这是？ 你看串行，我受得了吗？ 我想起来了， 啊， 网上购物。 哎， 对，我在网上曾购物。 嗯。 现金汇去2500，本来要买生发素，寄来的却是脱毛露。光我上当不算数啊， 嗯， 有人比我更糊涂。我有个网友叫盯不住， 啊， 在网上他买了5瓶生发素；还有个网友叫活废物，在网上他买了5瓶脱毛露。 哦， 买了生发素的盯不住，他的脱发本来在局部， 嗯， 自从用了生发素，他整个脑袋全变秃了。 呵， 再说买脱毛露的活废物， 啊， 他腿上的汗毛很稀疏， 是， 可自从用了脱毛露，满身的汗毛是密又粗。盯不住和活废物， 啊， 俩人一块去投诉， 嗯， 商家说损失好弥补，建议他们俩人搞互助。 这怎么互助啊？ 让买了脱毛露的活废物， 嗯， 用脱毛露去换盯不住手里的生发素， 啊， 让买了生发素的盯不住用生发素去换活废物手里的脱毛露， 啊， 也不知买了脱毛露的活废物用脱毛露换没换成盯不住手里的生发素，还是买了生发素的盯不住用生发素换没换成活废物手里的脱毛露。 你在憋死。 盯不住和活废物， 嗯， 后来我才弄清楚。 什么？ 盯不住是他岳母，活废物是他岳父。 去你的吧。 以上您听到的是康松广、靳佩良合说的相声《上网须知》。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古曲作品。王叔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曲艺名家，他擅长的曲种很多，尤其以铁片大鼓等曲种为人称道。他演唱的北京小曲前一阵也在网上热议当中广为传播，很有好评。王叔龄坚守在曲艺创作表演的第一线，他的执着精神和丰硕的成果令人称赞。下面我们请您听听他的一段新作品《放飞中国梦》。这个作品当中元素丰富，心中有传统，传统当中有初心。 奇妙的神话流传在民间。 望寒。